未来两天最高气温呢在19度上下。当然这个温度对于北方我们来感觉到体感温度还是比较舒适的，也适合安排一些外出活动。主要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好的，谢谢全老师的天气方面的介绍，我们下次再会。 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步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北京时间午后的1:0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全新的周一，我们的环球旅行家旅行情报室又和您见面了，我是张帆。 大家好，我是苗山。 欢迎苗山，今天在环球旅行家里面又出现了。 我非常期待这个环节，每次都可以看到全世界有意思的事儿。 哎，准备一下，看看什么时候能出发，是吧？ 对对对，趣事趣闻，另外看看哪个国家值得去，也可以顺便做节目之需。知道之后，下一程也许就是这里。 你看看苗山这个，他这个抱负就是不一样，他。第一个就说到的哪个国家可以去，但是我们其实环球旅行家呢会涵盖我们的国内国外很多的地方、 这个国内的很多的地方其实可以周末花两天时间就整一个往返、虽然有点累听上去、 但是 对我来说只要能有两天的时间可以去趟杭州，这是还不错的选择。 但是票好买吗？最近要问你这个问题，因为我们马上迎来的是一小长假， 对， 一个三天的小长假，五一小长假。 我倒是一般小长假的时候也就在家眯着了， 专门 错峰出行 来错开高峰， 而且为了省时间，通常就是整两个卧铺，又省酒店钱，又省路上的时间， 真是会过日子啊。今天要跟苗山在情报室里面向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情报资讯，另外呢，我们也可以跟苗山来取取经，看看买这个车票有什么样的窍门。 哇，省钱妙招，我这多多的。 如果大家还没有抢到票，五一出行的时候应该有哪些方面的这个后手的准备？ 对， 我们来看一看五一出行的抢票和捡漏的秘诀。其实要说是秘诀啊，很多朋友可能已经了然于胸。 对， 但是呢，有一些朋友在着急的时候就是想不起来。那么在四月份，我们知道这个一头一尾都是两个小长假。 对。 过了我们上一小长假之后呢，很多人就期盼着接下来的这个五一小长假了。可是在我们知道清明假期的时候，已经开始出现了所谓车票不太好买，因为小长假对于更多的朋友来讲，没有办法错峰出行的人来讲，是一个难能可贵的假期。那这个各个地方的中短途方向的车票紧俏之后，有什么样的方法来应对呢？我们根据一些媒体和网友的总结，为大家来一个小小的盘点，好吧？五一假期这个火车票购票指南当中说到的几个节点，大家要注意一下。 好，跟大家提醒一下，节点一，车票开售30分钟之后，可能会有一批未完成付款的票退回，这可是抢票的好时机呀。 这对于很多买票的朋友来讲，很熟悉的一个画面，就是你要订票的时候呢，他会发现，哎，要多少多少时间内要付款完成，然后这个票才为你保留。但是也有可能很多朋友在选择的时候呢，一个是没有来得及。因为呢可能改了主意，所以票呢在定位的状况下但是没有付款。 对，有的可能突然断网了，付不了款。 你遇到过这种情况 吗？我遇到过。 所以呢这种情况在30分钟之后啊，可能会有一批票返回，您可以来订购。那么第二个节点是出现在首次放票之外呢，有的时候铁路部门也会在开售车票之后的其他时段分批的放票，一般会在每天的整点半点把票放出。 哦、就是， 这也是一个时间点。 就是说，相当于我们这个车票管理部门，他们会根据具体的情况整点半点整理好了，给大家统一的放出一批票。 是的，嗯。 节点三，晚上呢是零星退票返回系统比较多的时间，最好是在早上六点系统开通前提前查询好余票，想办法在第一时间进入系统抢到所需要的票。 嗯，这个最后的半句话说的，让人觉得有点。不是那么特别特别能适应啊，就是想办法在第一时间进入系统。其实更多的朋友在那个时候都是大量涌入系统的，所以一般我们看到这个网站拥挤都是这样的时间点造成，所以可能你也不是特别特别容易能够第一时间进入到。 我估计好多朋友会想，早上起来六点可能大家没起床，除了专门设闹钟要去抢票的朋友，大部分人是不可能随便浏览浏览，这些朋友可能会略过，所以可能都想去那儿抢，但反正我的经验啊，很多的什么航空机票的官网和火车票的官网都是有这个情况，在开售那一刹那就会死机和崩溃， 因为涌入的量太大， 对，时间点冲出来的人太多了， 对，承受不了。那么还有我们看到最后一个节点，就节点第四啊，说到了开车的前一天抢这个解线票，这是很多抢航空公司这个机票的朋友可能原来用过的方法， 对， 就是在某一个时间点到来之前，在它开在它起飞之前的合理时间范围内，有可能会把一些所谓的叫限制票啊，所谓的可能保留票会放出。另外呢，就是很多人可能在那个时间发现，有的那个包机票到最后可能还会有剩余。 我抢过这个， 是吧？ 我还抢到过非常好的位置呢。 嗯，你说的是航空公司的机票。 航空公司的机票，而且就是平常可以腿放平的那个地方。 我的天啊！就是我们知道，在美国是会给这个 NBA 球员留的一些票位置，留经济舱的时候会留。 通常呢，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脚可以放得很舒服的、空间比较大的座位是留给这个身材比较的硕大，而且比较高大。如果一旦出现 特别长， 对，出现情况可以帮助开门的这些人。但是保不齐这一般航班里面符合这个身体条件的人不是特别多。所以我就能捡到漏。 那一天苗山坐在座位上之后，他想了一个问题，哎呀，这个下巴之下都是腿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坐着直往下出溜，是不是？ 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航空公司的这个经验呢，其实在这个车票方面啊，在火车票的预售方面其实也有可借鉴之处，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那么还有要提醒大家的一个安全提示，从5月1号开始，在动车上吸烟或者是在其他列车的禁烟区或者是一些其他规定的区域，你吸烟严重影响铁路运行安全和生产安全的行为，将被限制乘坐火车。什么样的限制方法呢？如果被抓到一次，180天内各铁路运输企业将限制责任人购买火车票，出行的同时一定要做到遵守乘车的规定。 哇，180天就是半年啊。 对，差不多的时间了。所以这个还是很厉害的哈。 哎呀，这大家还是遵纪守法了哈。其实咱们也是老生常谈了，每一次都提到，无论是坐飞机还是坐火车，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为了不影响其他人的生活，大家要遵纪守法。 其实这个一个是说到这么多年来咱们的控烟措施已经这么有力了，也不自觉的朋友还是属于少数啊，所以要谢谢大家能够在出行的时候我们共同维护这样的生产安全以及乘车安全的这样一个环境。好，接下来咱们继续今天的环球旅行家的旅行情报室。可以关注的情报呢，接下来我们还要说到咱们身边的事情。去故宫的朋友最近一段时间是不是也有一些新的发现？我们来一起了解接下来来自故宫的一个新的消息。现在据说到了故宫之后，你会发现，哎，原来啊，那个停车场，就是原本的那个停车场的地方，昨天呢是竖起了一个红色的围挡。 哦， 究竟是怎么样一件事情呢？ 啊，原来是这里将兴建一处新的故宫库房。 哎，一个新的库房会诞生。 对，到2020年12月，故宫约110万件文物将按照不同类别、不同等级入藏各自适宜的恒温恒湿的地库。其中包括当下呢约80万件住在地面古建的文物，腾出来的大殿、角楼将作为新区域开放。 我们知道这个目前故宫是有两个地库的啊，其中呢一期地库是在1987年到1991年之间建成的，面积大概有4818平方米。那么二期地库呢，它稍微晚一些，在1993年到1997年之间建成，建筑面积是15970平方米，是越来越大了。 对， 那么受到当时技术的一个制约，没有实现对不同藏品的不同温湿度的分区控制， 这个很重要。其实家里有藏品的朋友对这个一定很了解啊。我看到很多朋友不但是有一些古玩的藏品会这样，包括现代的一些精密仪器他们也会这样。你比如说照相机的收藏， 对， 一定会要把温度湿度调控好。那么我们刚才提到的所有的这些不同类别的不同质地的文物藏品，在以前的时间里面啊，它只能是把它放在同样的湿度和温度的环境当中，其实是不合理的。 对，比如说这个单霁翔就是我们故宫博物院的 院长， 他就介绍说前两期的库房呢采用的是水冷模式，相当于把50吨水悬在了文物头顶上，有些地方呢曾出现了漏水的情况，虽然没有影响到文物的安全，但长期下去呢是一个安全隐患，所以这次地库工程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嗯，是一件好事情。那么新建的地库呢建在原一期和二期的这个地库之间啊，面积呢大概是8285平方米。建成之后呢，故宫的地库的建筑总规模将会达到，刚才我们三个数字一加，就是29073平方米，接近3万平方米。 嗯， 容纳文物的数量从目前的大约97万件增长到了约110万件。类似的，咱们提到的西洋钟表啊、织绣啊等等这些比较娇气的文物，都会全部进入这样的地方。 对。新库房里呢，文物将住进单元房，每个单元呢会按照存放文物的200多个门类等级设定不同的温湿度，每件文物入住之前还将配定制的囊匣，易损文物还将住进专门的密集陈列柜。 嗯， 地库的抗震等级是按照最高的标准设计的，同时地库呢也会考虑预留一些存放大型文物的空间。 哎，这个随着新的库房的建设呢，越来越多的老库房呢，其实它也有新的用途。 对， 你比如说有一些地方，我们知道展品其实有的时候都没有地方放了， 嗯， 因为展品的增多，包括一些咱们知道一些临展的布展，使得很多人呢对故宫呢常年都保持着高度的热情。 没错， 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这个实物展和画展开始的时候， 嗯， 都有人是小跑着进故宫嘛，对吧？ 对对对对对。 所以现在呢，这些越来越多的老库房呢，它就会慢慢的演化变成新的展厅，很多的明清家具文物。其实按照单院长的介绍啊，他说原来是堆放在30多个地面库房里，最多的一地方你知道是什么状况吗？落了11层。 哦，就一个空间里一层落一层这样。 对，而且落的是咱们都特别稀罕的明清那些家具的文物。 哇，很真品。 对，大量的文物呢几十年都没有展出过，这也是非常遗憾的事情，因为没有地方嘛。 对， 那单院长介绍说下个月156米长的南大库展厅将会对大家开放，大约有2000件明清家具都会在这里展出，同时呢宁寿宫的区域也会恢复原状陈列，有一批的条案啊、宝座啊都在这里会进行陈设。他的这个原话这么说，他说这些文物啊可以每天通风保养，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还可以跟大家见见面，让大家不至于说这个东西永远是藏在深闺人未知。 对，因为空间不够大，以前大部分文物在库房里这个堆放，所以都没有机会和大家见面哈。 没错， 所以以后呢有了更多的地儿和空间，大家就有机会看到他们的庐山真面目。 对， 所以预计到2020年，随着库房功能调整到位呢，故宫每年展出文物的数量将从目前的2万件增加到8万件，同时呢新库房也将配建类似文物展示空间，择期对公众揭秘。 嗯，其实说到这个旅途，不仅是在远方，它更在我们身边。 对， 故宫将会越来越好的姿态面向大家，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关注故宫的新变化。来听听这首《旅途》。 天空多么蔚蓝，阳光如此灿烂，前方无尽的是路的终点，那里是下一站，心中没有答案，爱或许就在未知的遥远，一天你会发现那些谜底不必问，去向哪里，在这茫茫旅途我们继续上路，生命多么丰富不必怕体会孤独，在无尽的旅途你我默默祝福，无论换了痛苦都是 一种幸福。 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旅行情报室，我们继续回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值得关注的旅行资讯。刚才说过了来自故宫的消息，接下来咱们还是说说咱们身边的事情。 好， 上个周五4月20号，第17届什刹海文化旅游节是在什刹海拉开了帷幕，大家一定对这样的文化节是不陌生了。 嗯， 这么多年以来呢，它陪伴着各位走过了无数个春天哈。那这一届的什刹海文化旅游节呢，是以览古都风貌、品京韵文化为主题，以小规模、高品质、分区域、大跨度、重时效为原则，策划安排了1+6的活动内容，开展开幕式和6项主题活动。 对，那重点的活动包括什么呢？有西城博物馆研学奖励游、西城红色旅游体验推广月、西城优秀旅游摄影作品展、西城礼物合作专场展示、国际旅行商西城体验行以及西城旅游惠民服务季等活动。整个旅游节的活动时间将持续到7月底，历时近4个月的时间。 这文化旅游节呢，各个区可能都会有自己的特色的部分。 对， 但是我们知道什刹海呢，确实是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对，而且什刹海呢，是一种北京的京韵文化标志。 没错， 所以来北京旅游的朋友们，或者是对咱们自己老北京文化感兴趣的朋友，都别忘了到那儿逛逛。 哎，从上个周五已经开始了，大家可以及时去了解一下。 嗯， 来看看这个咱们的文化旅游方面还有哪些新的举措哈。 最近这个潘家园文创就落户南锣鼓巷了。 哎， 怎么回事呢？ 对，潘家园原来的格局非常熟悉的朋友其实一直是念念不忘，是吧？那上一周潘家园旧货市场的文创品牌叫潘家园礼物落户了南锣鼓巷北京非遗博物馆。这个店内是推出了传统风筝、精绣团扇、胡同主题手杖等等的文创产品，蕴含着咱们传统的北京文化特色。那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寓意啊，你比如说三多九如就象征着多子多福多寿， 哦， 比翼双飞不用说了吧，这是爱情的期盼。 对， 还有耄耋富贵寓意老年人福禄双全，所以逛胡同你就可以在这里领略到老北京的文化魅力。 嗯，潘家园礼物呢是潘家园旧货市场自去年底亮相的文创品牌，即在旧货市场首开店后呢，潘家园礼物上周亮相这个南锣鼓巷，成为这条胡同里的新面孔。 嗯，对潘家园有着感情的朋友真的是不少，咱们身边咱们的同事当中就有很多， 挺多的， 经常要去潘家园。原来 而且有的时候吧，就是在 中心的办公室隔壁的这哥哥， 嗯， 经常就拿着一个，今儿拿一罐，明儿拿一壶，跟我说，看，这是我淘来的。 对，其实我的身边还有这样的，就是去潘家园最早是还要淘那旧书的。 哦，旧书， 很多书，非常非常的不错。那我们知道，这次背靠着潘家园市场的巨大影响力，这个文创品牌一出来呢，就迅速的传播开来。潘家园礼物店是去年亮相的，在亮相之后，一些轻文创产品，比如说祈福香包、祈福书签等等的这样的东西备受欢迎，同时还引来了一些电商平台，还有咱们北京图书大厦、朝阳公园的寻求合作的这样的意向，而南锣鼓巷就是其中之一。 哎呀， 这个还是他出手非常快哈。 对，总体来说现在打的就是 IP 牌是吧，这个品牌嘛。 所以大家可以更多的关注一下来自文创产品的这样方面的一些资讯。最后呢，还要跟大家说一声，咱们故宫的文创产品确实现在也非常厉害啊。 嗯， 不光是故宫，像这个咱们的长城、天坛，刚才提到的南锣鼓巷、什刹海、 对七九八博物馆， 这些都有各种各样的文创产品。 嗯， 而故宫文创现在的这个名头响到全世界都知道啊， 没错， 国家博物馆和这个相关部门打造的国博演艺这样的自主品牌也是非常厉害。 嗯， 还有咱们动物园有一些文创商店也是开张之后非常的火爆。 我记得上周刚有一个新消息说，这个故宫博物院的文创产品店又落户到前门大街了嘛。 太好了，呵呵，越来越多的这样的文创的产品或者文创的创意吧，它可以跟咱们的距离越来越近。 对，通过这种文创产品在我们生活中的出现，让我们记住历史、感知历史、了解历史。 嗯，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歌曲和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的环球旅行家旅行情报室，一会儿还有更多的旅行资讯和您分享。 吹过那么凉爽，安静，我静静以为在你的怀里，天空挂满祝福的星星， 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北京欢乐谷四期甜品王国4月29日全新开放，10亿巨资打造14大甜蜜游乐，百场文化演绎，这是我们的甜蜜空间。跟随著名少儿节目主持人彩虹姐姐，一起开启甜蜜之旅吧！ 长奏10年，相约访山。5月5日，厉害了我的国！2018春季北京国际长奏大会，北京基金小镇精彩开启，走起！ 在海岛之钻夏威夷观赏火山熔岩奔流入海，驾四驱车驰骋辽阔古兰尼牧场，登孟纳凯亚火山仰望璀璨星河，在活力四射的威基基海滩体验冲浪，看成群结队的鲸鱼和海豚频频跃出水面，热情呼啦舞带你融入夏威夷。 Aloha， 我们在乐活夏威夷等你，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兴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的家庭旅行，www.aoyou.com。美潮防水库，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对，二郎神向天玄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二郎神向天玄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中国美丽田园房山天开花海景区油菜花节4月25日盛况迎宾，不见不散。咨询电话0108362-5588。4月10日至5月31日北京平谷国际桃花音乐节，欢迎您。周末去蹦极玩点刺激的。 好啊，去哪儿啊？ 怀柔青龙峡，大学本科以下学生持本人学生证蹦极免景区门票哟， 更是您踏青赏花游园的好去处。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徜徉四季书海，邂逅书香盛宴，第八届北京阅读季期待您的参与。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十九个重点阅读品牌活动，16+1区特色阅读品牌与您共享阅读之美。300多场阅读活动，100余家新型阅读空间，带您接力挑战阅读马拉松。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寄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环球旅行家旅行情报室，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张帆。 大家好，我是苗山。 今天旅行情报当中，我们各种各样的来自四面八方的资讯都会有。 对， 刚才提到了咱们的文创产品，也说到了故宫、南锣鼓巷、潘家园的市场。那么接下来咱们要来看一看自然环境当中有哪些可以值得浏览的。最近段时间有人说是春光正好，但按我的这个理解啊，就是谷雨过后这应该是春天的尾巴。 对 啊，因为已经基本上是进入到夏天的节气的部分。但是呢，最近因为这个阴雨的关系，温度稍微降一点， 对， 其实对留住春天有好处。 没错，说明它润呢，对吧？ 对， 俗话说得好，春雨贵如油。春天就连着下了好几场雨了，这就首先 你一直接着呢，是吧？ 我一直接着呢，我想着我的皮肤能更加这个润一些，看上去心情也会好一些。 哎呦嚯， 空气湿润，让你整个呼吸起来都觉得很舒服。 对，不但人是这样，花儿也是这样。 嗯， 我们知道在京郊呢，像什么天开花海啊、人间花海啊、玫瑰情缘啊等等，大家熟悉的那些生态的农田，在本月底呢，陆续迎来了盛放季，油菜。像向日葵、金银花、水稻、杂粮这样的各类的植物也组成了多彩的景观，也就是说有很多的咱们的农作物当中有一部分食用的，但是事实上它在某些季节当中它的确是观赏植物，吸引着大家走向田间，可以去拥抱一下春天尾巴的大自然。 对，据统计呢，本市农田景观作物面积已经达到10万亩左右，遍及13个区。这个沿路啊，这个有数百米成片成片的油菜田，你说是样什么的心情？ 对，你说的这个地方，如果没猜错的话，应该是月盛路。 哦，月盛路哈、 这是房山区韩村河镇的天开花海，群山环抱啊，上千亩的冬油菜即将会褪去绿色，穿上金黄外衣。咱们一说到油菜花，其实想到的都是某一些这个南方地区特别著名的那些油菜花的景区， 跟婺源什么的哈。 对，但事实上，这个由于咱们的季节的变化，由于时间的更替，北方咱们也迎来了油菜花开的时候。 而且油菜花时间其实不是特别长，对吧？ 对， 每年四五月份油菜花黄的时候，城里的观光破客是一波一波的。 嗯， 到了六七月份又是另一种景象了，什么马鞭草啊、波斯菊啊、流花菊啊、百日草，一种花一个颜色，就像大彩带。呵，您一看美着呢。 嗯，这是说到的一个地方，是咱们的房山区的部分哈。 嗯， 那么在顺义赵泉营镇万亩示范区，这里呢有200亩的冬油菜，同样是生机勃勃。盛放期间呢，大家可以观赏油菜，还可以畅游600亩的农业观光园，蔬菜采摘棚、百草园、牡丹园，说这些地方人都特别多。而依托农田景观，大家还可以参观现代化的农业机械设备，喂食小动物，体验农耕的乐趣。 哎，另外从本月底开始，这个十万亩农田景观将陆续迎来了盛放季。本月底就可以到房山的长沟啊、韩村河以及海淀上庄啊、 上庄对， 观赏油菜花。这刚才我们提到的都可以看油菜花的地儿。 嗯， 五月份呢，千年古镇琉璃河牡丹花国色天香。 嗯， 六月份呢就是门头沟妙峰山了，玫瑰花醉人。七月份密云人间花海野花组合绚烂。八月份房山千亩向日葵相继开放。九月份延庆四季花海，这个怀柔喇叭沟还有这个万寿菊、茶菊、金莲花会次第盛开。 嗯， 十月份的时候海淀上庄还有房山十渡收获水稻，一派丰收景象啊。 这一下给我们知道快到年底去了， 基本对，从现在开始 排期排的真 对，一直到年底每个月您都有的瞧，而且花的种类还都不一样。 嗯，这地方问苗山一个问题，其实我去的地方倒不多，你比较熟悉的是哪一个？ 怀柔的喇叭沟我去过。 喇叭沟门、 哦、啊， 穿越的那个地方。 对对对、嗯、还有延庆这个四季花海我路过过。 哦， 房 山十渡应该是大家比较熟。 房山十渡对熟，妙峰山我也去过。 嗯嗯，去的地方不少啊，但是如果按照这个月份来排的话，你今年这个出境旅游的计划往后要搁一搁哈。 我哦，还真的哈。 这个确实是在咱们京郊啊，每个月份或者每个不同的节气都会迎来不同的景观，这个让大家呢也是流连忘返。所以呢，有更多的朋友来北京啊，一定要知道这件事情，就是不但咱们在城里可以看到更多的来自街巷当中的、来自咱们传统文化里的东西、嗯、其实在咱们的京郊可以散心的地方有很多，不必集中在一处。 而且这些景点啊，其实也给我们提个醒，有的时候吧老觉得哎呦回家看父母就在家待着也没意思，您不如带着父母和孩子一块周末去这些赏赏花。 老人其实特别愿意在这样的地方多停留一下、 嗯、对。 好，刚才我们说过的这是叫万亩农田啊，刚才一提就是已经增加了十万亩农田花海哈、啊、 对， 环绕咱们北京城。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看还有哪些亮点。我说的这个亮点的确很亮、啊、 真的，因为我们要穿越时空的光影， 哎， 点亮爱的轨迹。 这说的是一个灯光节。 嗯， 我们看一看这个爱的轨迹，爱的记忆啊，它这个记忆的记呢是痕迹的记，忆呢是回忆的忆。 嗯， 这样一个亚洲区首站的创意灯光节将盛大开启，从4月28号，到6月8号，每天晚上的6点到晚上的9点半钟。你要去北京谢岛那块儿的话，就会有持续42天不间断的点亮咱们北京城的初夏之夜，会给你带来完美的体验。这里呢据说要打造成为北京地区最大规模的景观夜游场所。 我真的是难得，有的时候就想晚上吧、嗯、跟朋友们约一个饭，之后也真的不知道干什么了。 嗯嗯， 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好去处。 而尤其是咱们北京，如果说到灯光的部分，说到城市的夜景，咱们无数次的是从电视的画面当中看到俯拍的，因为我们的无人机啊，因为我们的这个航空设备拍到的北京城其实亮丽的景观有很多。 对， 但是如果你要找到一个让自己亲身能靠近的，能够深入其中的部分，谢岛这边呢应该在今年呢是开启了一个新的亮点。 哎，真的，对我来说，我小的时候这个灯光节的概念或者在我身边出现，不是看图片也不是看视频，应该 是逛逛那个灯会吗？ 那个有那个冰灯节。 冰灯节、嗯、 是吧，在冰里面。 对对对， 但是那个除了冰灯以外的灯光节、 嗯、 我这还第一次听说。 嗯， 这一次的创意灯光节主题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爱的记忆，是痕迹的记、嗯、爱呢是人与人之间强烈的依恋、亲近和向往，以及无私并且无所不仅其心的情感。 嗯， 如父母之爱无私伟大，子女之爱忠孝一生，夫妻之爱相濡以沫，情人之爱忠贞不渝，兄弟之情义字为先，姐妹之情义亲密无间，朋友之情肝胆相照啊。 哎呀，这个说的 哎呀 人真是、哎、我现在就有点浑身发汗。 对，就各种丰富的情感吧才能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带来无尽的温暖和希望嘛、嗯、 所以其实这个主题挺好的啊，他把灯 灯光给大家带来的这种点亮的感觉，以情字注入。 嗯， 那我们来看看当中的有些哪些部分是比较突出的亮点吧。说其中有一个叫做魅力之花，以动态灯光，中间是运用了2000多根灯管，栩栩如生，就跟鲜花生长的那个状态是一样的。 哦， 还有一个叫比翼鸟，刚才你不是说了吗？里面有咱们的 夫妻之间嘛， 对，情人之爱，夫妻之爱，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作连理枝，咱们一直把它当作台词的是吧？ 嗯， 那么这个景观呢，是一对幸福的鞭，外部镶嵌着大大小小300颗水晶，就象征纯洁的爱情晶莹剔透，有情人终成眷属。 嚯，这听着就美。 嗯， 在这个造型和互动上呢，灯光秀羽之翼，就是翅膀的那个翼， 嗯， 以多种的羽翼造型、色彩的绚丽变换，给游客会带来更多极致的体验。灯光互动、感触体验，与会者呢踏上步台，步台还这个会开始让你伴着灯光慢慢的有呼吸的感觉，羽翼慢慢的张开，比一只鸟共齐飞。灯光节呢，主设计著名灯光师姚兆奇就表示，整个灯光节的筹备自2017年初便已经开始了，从主题策划、场地考察、方案设计到施工深化等全方位的考虑，历时一年之久，最后才最终确定了这套方案，可谓是匠心之作呀。 另外要跟大家说明一下的是，在这个节能和低碳经济的基础之上呢，每组灯光秀的前面啊，据说还有一名专业的摄影师为大家免费来拍照啊，来提供这云端的免费下载。 嗯， 这还是比较方便便利大家的一个措施。 对， 另外咱们说到中国自古都有，我刚才说灯节嘛，咱们一说、 嗯、 你刚才说冰灯，我说这个正月十五的花灯，对吧？这都是看灯的习俗。 对， 不仅是视觉享受，也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在五六月份这样的叫初夏的这个时候呢，如果能看看这个灯光节漫步在光影之中，用这句话来结束一下啊，说这是2018北京初夏夜晚最正确的打开方式之一。 嗨，有时候我们在想古时候啊，我们是看的是拿纸糊的那个灯，现在咱们看的就是电子的灯了。 对，哎，说到这样的节日，如果说灯光节，我突然想到今天应该是咱们的世界读书日。 对 啊，世界读书日呢也是叫做世界图书与版权日，简称叫读书日、图书日。那最初的创意呢，其实来自于咱们国际出版商协会，1995年呢正式确定为每年的4月23号世界图书与版权日。设立目的呢，就是为了推动让更多的人阅读写作，希望所有人都能够尊重和感谢为人类为文明做出过巨大贡献的文学、文化、科学、思想大师们，保护知识产权。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读书日啊有两层含义， 嗯， 一个是希望大家多多的阅读，因为呢读书读好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变得更加美好，另外一点就是希望大家增强版权意识，对吧？从我做起，而且保护所有著作者他们的辛勤汗水还有的辛勤劳作的成果。 对，其实最重要的还有一个补充的一点，就是读书其实是咱们旅行相伴的非常紧密的朋友。 嗯， 我们都知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事实上这两者是缺一不可。 对， 那么在我们的今天节目最后呢，要问问大家一个问题，过去的一年当中你走了行走了多少里路，你又读了几本书？来，苗山回答一下，在去年你去了哪些地方？ 我都不敢看你。 去年去过哪些地方？ 我去年最远去到了挪威， 嗯， 然后去看了极光，看了，我想想啊，我应该一共看了6本书还是5本、 嗯、 不是很多，但是刚才提到了世界读书日，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鞭策，今年我希望再利用后面的这个大半年的时间多看几本好书。 嗯，其实如果是在环球旅行家当中来说读书这件事情，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提示大家，你在旅途之中也可以随身带着一本书， 嗯， 这样闲暇的时光除了欣赏美景，欣赏那些人文的风光，你还可以静静地进入书本当中，和书为伴，一起行走万里。 对，让我们一起跟着环球旅行家环球全世界吧。 谢谢苗山今天来到环球旅行家， 谢谢听众朋友的一小时的陪伴。 我是张帆， 我是苗山。 接下来文艺广播即将播出的是住在876，我们听听李健的这首吧，春风十里不如你。 春风还在我怀里，紧抱双臂想守护形容你，温暖留在我心里，紧闭双眼不放走一丝甜蜜。